太多，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紧握。说到爱的你需要我陪着你 listening it out of love, sing it out of love, love, love, sing it out of love, love, love, 江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九重花，古老的泥巴江鱼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遍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间吗，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来并坐其中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祸福其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北路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学鸟声上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人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成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烟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奔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仙人间吗，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来并坐其中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梅花 燕山下 是谁祸福其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北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烟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一饮简直在现当年创立图画，舟山古道和燕郊就是我的家，飞檐走壁发现乡土诗与足下，风景带山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古树妙笔生花， 山下 是谁祸福其身将几人下，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慷慨北河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是谁祸福其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慷慨北河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楼

最美，最生逢死为等你。我为谁人在漂泊，仿佛靠我的直觉，如能寻获你， 偷偷

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